Thank you. Thank you. 请欣赏舒伯特的第六交响曲，由穆蒂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。 Thank you. 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嗯